三声一路前尘哟，用心炙热那年轮，用身躯丈量天地的距离哟，哦。多彩云给菩萨带去我们的灵魂哟，哦哦哦哦哦，真神啊真神，山去古殿前尘，让人间充满吉祥，哦，真神啊真神，身去古殿前尘，让人间充满吉祥，让人间充满吉祥，让人间充满吉想，让人间充满吉祥。